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45集，换我了。我就在这里，你敢杀吗？蔡琳像是头一次相见般盯着对面的少女，满眼都是不可置信。他在广文堂横行惯了，自来又是被宠大的，几乎可以到了横着走的地步。对于沈妙，今日也不过是想教训教训他，谁知道沈妙非但没有害怕，反而倒与他对着干了。此刻竟然说出这样的话，似乎占了下风的是他。蔡琳敢吗？且不说他是否有这个胆量，就算他敢，他能吗？蔡家少爷可以凭着一时意气做事，可是蔡家又如何呢？若是今日沈妙真的被他杀了，莫说是一命抵一命，沈信砍了蔡家上上下下，再亲自请罪，都是有可能的。况且他不敢的，只会耍耍嘴皮子，并未上过战场，甚至连血都没有沾过。他的布设固然很好，可是射的都是草果子或者是禽兽，人却是没有射过的。可眼下焉有退缩的道理，沈妙一介女子都不怕了，她堂堂男儿若是退缩，只怕明日也没脸出府门了。思及此，蔡琳便又趾高气昂道： 哼，随你如何说，什么本事都要在射场上见分晓，你眼下说的高兴，胭脂等会儿会不会吓得屁滚尿流？ 他话说得极为粗鲁，也不知是不是在掩饰自己的心慌。沈妙越是平静，他就越是不安，总归是想见到对方慌张的模样，似乎只有那样才能平复自己的心虚，因此只盼着自己这番话能让沈妙觉得难堪。若是寻常女儿家被男儿这般不留情面地说，自然会觉得面上害臊而举止扭捏，或者哭上一场也是可能的。可是沈妙闻言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，心如止水地让蔡琳觉得一切都是自己在胡闹。他有些发怔，怀疑自己今日是有些犯糊涂了，怎么会面对沈妙这个草包时还觉得心虚呢？沈妙已经去校验官手上拿草果子了，那草果子大约有成年男子拳头大小，下面是方的，上头是圆的，而沈妙就站在台上的最东面，将那草果子放在头顶上。场上渐渐地喧嚣起来， 他此刻定是抢做镇定，实则吓破了胆吧。 易佩兰笑着说道： 我真是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他，吓得涕泗横流。 自明其校验以来，就从未有女子被男子以武力挑战的。 江小轩翘着小手指歪头道： 这沈妙也算头一遭了，只是在众目睽睽下出丑，想想也很可怕。 哎呀，吴姐还站在上头做什么？若是那蔡家少爷射偏了该如何？ 任婉云说，她的心中有些为难，若是沈妙真的出了什么意外，沈信就算再如何待沈家人好，也必然是饶不了他。 二嫂担心什么？ 陈若秋轻描淡写道： 横竖都是小孩子间的玩闹罢了，蔡家少爷便又不是什么都不懂的稚童，只要五娘服个软，说几句求饶的话，自然不会为难于他，只希望五娘莫要争一时义气。 他将这样的生死大事只用小孩子间的玩闹来形容，毕竟任婉云才是长家的人，出了事也有任婉云担着。不过他这话倒是说到任婉云心坎里去了，全都是沈妙自己要争一时义气，若是沈妙好好的求饶，对蔡琳说几句服软的话，自然不会落到如今这个地步。 放宽心吧， 陈若秋说道， 我看那蔡家公子大约只想吓唬吓唬吴姐儿，这样的教院场上大伙儿都争的是风度，现在喊停是不可能的。 娘不必担心呢。 沈清也对任婉云道： 蔡琳的布设好得很， 无论如何都不会射偏的。 沈清还想着沈庙挡着他当皇子妃的梦，现在巴不得沈庙当众颜面无存。听闻有些人精到深处的时候会屎尿齐飞，倒不知道沈庙会如何。若是蔡玲真的射偏了，毁了他的脸也不错，沈清想。沈月倒是没有沈清想的那么远，他只是想要看着沈庙跪地求饶的模样，仿佛那样就能找回自己的自尊。他远远地看了蔡玲一眼，可是蔡玲却并未看他。蔡玲手中握着长弓，面对着三丈外的沈庙，额上冷汗涔涔。沈庙安静地站着，风吹起他宽大的披风袍角，猎猎紫衣浮动间，眉目宛然。然而那种威严的气度仿佛经历了大风大浪后的沉静，却给他整个人镀上了一层耀眼的光辉。蔡玲缓缓拉开弓，他想，只要沈庙求饶就好了，只要他掉一滴眼泪说一句求饶的话，他就能够趁机好好的羞辱他一番，就不必做这样进退两难的画面了。可惜他的愿望终究是落空了。沈庙神情平静，仿佛并不把他放在眼里。沈月皱起了眉，为什么想象中沈庙痛哭求饶的画面并未出现呢？为什么沈庙看上去竟比蔡玲还要从容呢？已经有不少的人发现这点了，对于原先那个草包的印象正在悄悄地改观。不是每个姑娘都能站在手持弓箭的人对面波澜不惊的，若说是继承了沈姓大嫡当前亦不变脸色的镇定，只能说虎父无犬女。蔡玲的手开始发抖，三丈外的草果子平日与他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，今日却是分外艰难，那距离似乎变得很遥远。而沈庙的话萦绕在他的耳边， 我就在这里，你敢杀吗？ 他敢吗？他敢吗？他敢吗？咻的一声，剑矢猛地划过，可是只在半空中晃了晃就掉了下来，甚至没有挨到沈庙的衣角，仿佛力气不足似的，更勿用提射中草果子了。满场哄笑，甚至有蔡玲的同窗笑着打趣： 哎，蔡玲，你莫不是怜香惜玉了？平时十丈亦可以射中，今日三丈便不行了。 他擦了擦额上的汗，立刻开始搭弓射箭。第二支箭矢射到了沈庙脚下，第三支倒是擦着沈庙的发髻飞过，碰到了沈庙头上的草果子。沈庙的发髻被打散，一头黑发顺势流泻满肩。然而即便是箭矢险险擦过脸颊的时候，他都未曾动容过一分神色。黑的发，紫的衣，少女雪肤花貌在风中站得笔直。蔡琳的双手一软，长弓和箭矢一起掉了满地，全场静寂无声。便是傻子都看出来了，怕的人不是沈庙，而是蔡琳。我就在这里，你敢杀我吗？不敢，但我敢。沈庙微微一笑，那双幼兽般的明眸中显出一点残忍来，配合着如今尚且还稍显天真的脸蛋来说，有一种奇异的美丽。现在换我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